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合之声来自市环保局，一起分享北京环保局批驳的几大谣言。八点首播，十五点重播，欢迎收听参与。北京环保局批驳谣言之一，空气中有抗生素弹药素细菌，呼吸这样的空气将导致药物失去作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抗感染科主任医师、全国细菌弹药监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波教授介绍，雾霾对人类健康是有危害的，比如对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等，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雾霾造成耐药性细菌或耐药性基因的流行。耐药性基因环境中一直有，并非因为有霾才有耐药性基因。谣言之二，汽车尾气比雾霾天的空气要干净十倍。汽车尾气主要是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等气态污染物，对 PM2.5 的贡献主要是二次污染转化。这是手持式 PM2.5 检测仪检测不出来的，更不用说这种检测仪的准确性还尚待验证。根据目前的科学共识， PM2.5 大部分是通过二次转化生成的。在北京本地污染源中，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对 PM2.5 的年均贡献率在 30% 左右，新采暖剂要占到 40%。 谣言之三，煤改气是造成北京地区丰富水汽的主要来源，是加剧灰霾空气的帮凶。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自发表示，按照我国当前的天然气消耗量计算，假如每年燃烧天然气产生的气态水全部转化成液态水，平摊在全国人口集中的东部地区，液态水的厚度仅占大气中可降水量的几十万分之一，影响微乎其微。谣言之四，车少了，采暖剂都结束了，但雾霾又来了，不是说燃煤是空气重污染的主要原因吗？实际上，雾霾成因错综复杂，高污染排放是内因，不利气象条件是外因，复杂的化学反应机理是动因。在内因中，机动车、燃煤、工业、扬尘、秸秆焚烧等污染排放，以及氢铝传输对雾霾产生的贡献，因季节、地域不同而存在差异或变化。北京发布过 PM2.5 原解析结果，但这是基于当时一年以上监测数据的结论，和每一次空气重污染的成因可能又是不同的。至于哪种因素扮演大气污染首因的角色，一定要有前提条件和限定范围，不能一概而论。谣言之五，儿童吸入肺里的雾霾比大人多。协和医院儿科万美林副教授表示，儿童与成人的肺结构相似，其肺活量低于成人，所以不存在吸入雾霾多于成人的说法。保护环境，爱家园，健康生活每一天。三河市环保局祝大家周末愉快。 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日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吉祥好礼，电话133-1117-8283。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 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雪来陪着你。今天同时和你一起聊一聊，你因为什么对手机欲罢不能哈。首先我因为什么对手机欲罢不能呢，我发现自从我的手机可以微信拆红包之后呀，我就对手机欲罢不能了。我最近成了一种新型的电子要饭人就反正一天到晚我认识的人我也要，不认识的人我也要，反正我春天缺口罩，夏天缺饮料，秋天缺手套，冬天缺棉帽，8月15缺月饼，平安夜缺苹果。我刚刚在办公室里问我们导播要呢，我们导播说雪雷，我说啊，你缺耳光不？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任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神仙我不顾一切，就算是痴迷我也执迷不悔。也许我应该放弃，我还能用谁的心去听？ 鱼儿探出海面，朝着星空仰望，看似平静海上，怎想又起了波澜，重返冰冷海水里的简单忧伤。多想问海浪，你知道吗？疯狂的、任性的、飞翔的那个我，安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撕碎过梦想。谁嚣张、谁贪婪、谁放肆的纠缠，背叛你不背叛，都与我无关，连紧握住手掌的锋芒。鱼儿自己只想做的自己，海陆的距离都遥不可及，他却深信不疑。女儿自己只想做我自己，稀薄的空气再多么窒息，他依然勇敢追寻他的天地。出海面，朝着星空仰望，多想问海浪，你知道吗？ 一个人重游旧地，有一些些伤心，和原先老是无限，只是变得好像叹息。望着远远的星星，他们曾经证明，爱情来过这里。爱过又伤心，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你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担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担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人最怕就是多了心，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有谁如爱你？ 那同时呢，你知道我们作为广播主持人哈，每天呢都要，当然是要练一些口舌的，比如说练一些绕口令啊之类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今天练绕口令的过程，大家听好了啊。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宽宽的河，弟弟说门前搭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就不粉红墙上画凤凰，红凤凰，粉凤凰。行了，别画了，城管来了。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怕冷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都快冷死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因为葡萄十三一斤买不起嘛。 拥抱的时候心情有点痛，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别对我抱歉，也总觉得对我亏欠，现在他在你的 回到了原点。总有那一天相遇的瞬间，确定那些冷漠的从前已走远，别对我总觉得对我很贱，现在谁在你的身边就对谁好一点、yeah. 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爱成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在人群，你在生活。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最近在一些地方啊，孩子们就是上学的学生们之间流行一个小玩具，这个玩具名字叫做牙签弩，就它其实是一个弓箭哈、啊，但是那种非常小一丁点大的，大概也就半个巴掌不到的那种小弓箭，然后它的弓箭呢，弓就是很正常的弓，塑料的，但弓箭不是正常的弓箭，而是就是一个小牙签，牙签搁在这个弓上，弹簧一弹啪就可以打出去哈。但问题是呢，这款玩具真的很危险哈。有一个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说，这种玩具可以把牙签射进一个3米开外的树干上，所以 其实还是挺疼的，对吧？那最近呢，这个各大电商平台也是把这款流行的玩具给下架了。我身边还真有孩子玩这个的啊，但是这个玩具被下架了之后啊，爸爸妈妈都很开心，一个小朋友的妈妈拍手叫好啊，太棒了，我家终于有牙签可以用了。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容，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你一眼淡漠，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向我反诉的人是终难解的关怀，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雷出国际。普通生活中我们最常见的问候语是你最近忙什么呢，有人会说瞎忙，可是李雷会很实诚地告诉你他最近忙的一堆的详细的事件。同事说这就是 busy bragging。 什么是 busy bragging？ 叫炫忙。 Well, the interesting part of it is that most of us who engaged in it aren't doing it。抱怨自己有多忙、炫忙这件事有一个很有意思又很讽刺的地方，就是绝大多数说自己忙的人只是为了让别人重视自己，故意说自己忙而已，其实真不是很忙。就像李雷说的，梅梅、老婆大人，你看我多忙啊，我没时间洗碗。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时段精彩继续。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坏日线到另一边。 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心有飘没有贴，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下雪夜，远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 至少都还能美丽。

值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何不不堪回首月明中。像春水向东流，江南雨情犹在，只是竹帘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Ladies and funky gentlemen,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 The Coco Lee. Check it out. 快也去得更快。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建党96周年来临之际，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张晓明等市领导深入各镇，走访慰问农村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向他们致以亲切的问候，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了农村老党员和困难党员的心坎上。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月到其新庄镇刘新庄村看望慰问农村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68岁的老党员刘洪德有着48年党龄，韩占山悉心询问老人的身体情况和生活状况，感谢他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祝愿老人生活愉快，健康长寿。63岁的困难党员刘殿来，因自己和家人患病支出较大，家庭负担较重，韩占山鼓励他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树立信心，静心养好身体，在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努力战胜困难。慰问中，韩占山强调，老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三河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再三叮嘱镇村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要切实关心好、照顾好身边的老党员，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连杰走访慰问李奇庄镇困难党员王广兴，为他送去慰问金和祝福。今年有42年党龄的王广兴居住在崔家窑村，在服役期间患上颅脑外伤综合症，老伴患有腰间盘突出，行动不便，由于年老无经济收入造成经济困难。慰问中，刘连杰对农村老党员为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叮嘱镇村和有关部门的同志要深入了解并及时解决农村困难党员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他们过上幸福生活。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市政协主席张晓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狄文革、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孟海涛也分别深入到镇村走访慰问农村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与党员们拉家常，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情况，对老党员长期以来奉献党的事业、关心村街建设、为党旗增光添彩的行为表示致意，希望广大老党员继续发挥余热，关注和支持家乡的发展。同时叮嘱镇村和有关部门要想方设法把党组织的关爱落到实处，为生活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让他们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幸福生活。6月28号，28号，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带队，高楼镇联合市国土公安、法院、建设、安监、卫计、公证、公断等职能部门200余人，对高楼镇庄户村南、桥关屯村北等地违法占用耕地的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拆除行动共出动大型拆除设备2台、运输车3辆，共拆除违法建筑4处，拆除总占地面积26.99亩，其中涉及2016年土地未片执法检查面积21.53亩。6月30号，高楼镇拆违不松劲，再次联合国土公安、综合执法、法院、建设、安监、卫计、公证、公断等部门200余人，出动大型拆除设备6台，兵分2路，对桥关屯村南、西南各庄村南、北洋庄村西等4处违法2000余平方米。

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司法局，本期播出的内容是土地属国有，使用需依法，9点半首播，16点半重播，欢迎收听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第四条第一款，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第二款，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卫立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施特殊保护。第四款，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土地是国家的，使用土地必须依法，未经许可使用土地改变土地用途是违法行为，必将承担法律后果。本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三河市司法局祝您周末愉快。 每在人群，每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晴天说偶尔会在等一个人的信息的时候对手机欲罢不能，如有你说在看得见你的地方，我的眼睛和你在一起；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的心和你在一起。手机，好感人吧？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恐惧。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左左右右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你匆匆朝朝暮暮，风风雨雨偶爱和远远，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预留欢聚。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暗暗和远远，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难以抗拒。 如喜说，工作、生活、学习、娱乐、亲子、购物，一切都离不开手机，因为所以手机不离。老婆说，你跟手机过去吧。 让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呼喊里，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甜。你说吧，在乎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共沐雨露面。有何必去改变？

FM 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整个梦想是写出满心负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音乐散散，我们有爱的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今天是2013年8月25日，距离我们相见还有297天。 明天是2013年8月26日，距离我们相见的日子又近了一天。 天的大清早，誓言慢流醒过来，小心翼翼快将表情柔细慢慢地，不是凌晨的雨后，看你头上还亮着，就像天空一点点了，就想要我们在一起念着。你总挑衅着我说你就可以和你过，总伤心难过不说却来安慰我，我没有温柔的细语，太多心事和你说，只享受着有你的姑娘守护着你我，在一起好吗，不分开好吗，我们比月亮更幸福的在一起念着，一大盆地就会知道想问了，心里总是碎碎念，想跟妈妈关心我，这个臭小孩总是被男人牵挂着，我们等你长大因为早已习惯这样对你念着，亲爱你快说说我们认识多久了，一年365天有哪天分开过，眼冒眼看过我们距离有多远呢，只要想到会想见的心就是甜甜的，我也不知道还有多久想见他，期待海风拂面时候一起紧紧拥抱，有一种感情比恋爱都让人甜蜜，有一个人比体面人会更懂我的心，有一种感情让时间过去抹不去，有一个人在这在那也不舍得离开，其他爱人去 我们比恋人更好，爱情里无止境，我被祝福祝福只想与你在一起，比恋更年就是彼此被融化的心，一点一点点滴的注入生命里，只想让心感受伤并让我能遇到你，不能敞开我心让孤独再没有意义，比恋更年就是和你在一起，有剩的时间寻找同学一直走下去，你想念更年人的事就是让你在一起。 夏季有时候因为工作累了，看看自己的小宝宝，给自己在充充电，最后呢用手机看看视频，看一看我们家小漂亮奶声奶气的叫我一声爸爸就很开心，那到哪天爸爸我的学费很贵哟，是不是也很开心？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